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大家都醒醒，都醒醒，赶快出来！呀！ 飞快地回到甲板上，唐三大喝一声，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而且是连八蛛矛一起释放。八根血红色的蛛毛深深地插入甲板之中，固定着自己的身体，出现任何情况也能来得及应变。夜幕漆黑，但大海越是寂静，他却越能感受到那随时可能来临的危险。就算是现在，唐三却依旧不失冷静。有奥斯卡的蘑菇肠以及自己马红俊还有白沉香的飞行能力，他们只要快速通过飞行离开这里，放弃海魔号，危险就会降低到最低。至于重新入海后，大不了凭借龙渊艇自己划过去，这是目前最好的应对方法。唐三那一声呼喊是加入了精神力的，尽管众人或是沉睡或是修炼，都被他的声音惊醒，纷纷从仓房内走了出来。唐三负责守夜，又舍不得让小五睡在如意百宝囊那孤寂的世界中，就让他和宁荣荣一起睡了。小五也被惊醒，但和宁荣荣一起出来的时候，却依旧是睡眼朦胧，依靠在宁荣荣肩头。 小，飞行蘑菇肠给每个人，我们走。 一边说着，唐三就要过去接过小五。众人一看到唐三释放出武魂和八蛛矛，就知道出大事了，顿时从朦胧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就在唐三话音尚未落下，奥斯卡开始制造飞行蘑菇肠时，海魔号周围空气奇异地扭曲了一下，剧烈的震荡骤然从脚下传来，伴随着令八人暂时失聪的巨响，他们身体连带着海魔号一起被狠狠地抛向空中。海魔号以铁甲包围的船体竟然就在那剧烈的冲击下化为碎片，即便唐三是以八蛛矛插入铁板，这一刻也完全被震飞。最可怕的是，在那强烈的震荡下，所有人都陷入了眩晕状态，被高高的抛到百米高空。原本平静的海水剧烈的翻腾起来，惊涛骇浪，一股直径15米的粗大水柱冲天而起，带着扭曲的空气，成为毁灭海魔号的罪魁祸首。伴随着海魔号的破碎，一个小岛般的庞大躯体缓缓从水下浮起，周围所有的海水都浮上了一层浓浓的蓝色光彩。此时此刻，仿佛天空才是地，而大海已经变成了蔚蓝的天空。一声低沉的闷吼响起，庞大的声波排浪而起。史莱克七怪还没有从先前的剧烈震荡带来的眩晕清醒过来，就在那巨大的声波作用下陷入了更深的眩晕。从海下浮起的庞大身躯长度超过了200米，通体呈现为蓝宝石般的色彩，头部有两只巨大的眼睛。果然如海德尔所说的那样，左侧的那只只剩下一个黑洞，瞎了，仅存的右眼带着冰冷的目光直刺半空。只见他身体微微一动，一条巨大的尾巴已经从身后扬起，带着扭曲的蓝光重重地拍击在海面上，数以亿万的水滴冲天而起，每一滴都像是极静的利剑一般。半空中奇异的水幕带着蓝色光彩照亮天际，而那庞大的水幕正将破碎的海魔号以及所有腾空的人都笼罩其中。和这溅起的水幕相比，当初马红俊遭遇的魔魂箭雨只能用垃圾来形容。这些溅起的水珠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海魔号散落的碎片，如果说前一刻他们还是碎片，那么下一刻他们已经化为了齑粉。这就是十万年魂兽真正的威势，比封号斗罗更为可怕的威势。激怒一只十万年魂兽的下场只有毁灭。史莱克七怪中第一个清醒过来的就是唐三，他清醒的刹那正好是那十万年魔晶尾部拍打在海面上溅起水珠的那一刻。 醒来！ 唐三一声怒吼，宛如半空中的雷霆霹雳。他已经清晰地看到海德尔与另外两位船员在那片水幕中被撕成了碎片，更看到了海魔号惨不忍睹的情景。 他深深地知道，眼前这片水幕绝对不是他们现在的实力所能抵挡的。在唐三这一声充满精神力的大吼之中，除了小五和白沉香，其他人都立刻清醒了过来。 七位一体！ 唐三蓝炎黄右腿骨飞行技能发动，第一时间闪到了最前面。如果不是真正面对，永远无法体会到十万年魂兽的恐怖。他也曾见到过不止一只十万年魂兽，大明、二明甚至是小五。大明、二明的实力是两名封号斗罗组成的武魂融合技都无法伤到的，而此时此刻下方那无比巨大的魔晶却给他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感受。这只十万年魔晶的实力绝对还要在大明和二明之上，是大海中真正的霸主。呐喊出声，唐三身上骤然飞出了七根蓝银皇，紧紧地缠在七名伙伴身上，用力将他们甩到自己身后。史莱克七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虽然头脑还晕晕的，但在唐三声嘶力竭的大吼中都做出了最快的反应。火焰双翼骤然在马红俊背后张开，稳定住自己身体的同时，一把将昏迷中的白沉香拉入自己怀中，同时拍打着双翼飞快地拉直唐三的蓝银皇，令缠绕着的七人顺利地保持成一条直线。奥斯卡此时只来得及制造出两根飞行蘑菇肠，一根自己吞下，另一根扔给了戴沐白。 沐白接着， 奥斯卡也学着马红俊的样子拉住蓝银皇，另一只手扯住宁荣荣，而宁荣荣则将小五搂在自己怀中紧紧地抱着他。此时七人已经来不及用手搭住前一人的身体，只能这样勉强保持着直线状态。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宛如山崩海啸一般的巨大压力。铺天盖地的蓝色令他们宛如进入另一个世界，扭曲的空间，无比强大的攻击，现在的他们就像是海中破碎的小舟，随时都会倾覆。更令他们置身于危难的是，此时此刻七人中只有唐三是唯一一个释放出武魂的。奥斯卡虽然能够瞬间释放武魂，但他的能力是制造香肠，就算想吃镜像肠都来不及了，那片蓝色的水幕必将在他们释放武魂前到达。在这种时候体现出的就不只是团队的配合，更重要的是团队领导的作用。身在最前面的唐三双目中金光爆闪，在这生死存亡之刻，他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也在这压力中爆发出了最强的潜能。唐三身上的六个魂环在空中分外明显，每一个魂环都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八蛛毛收束在背后，右手握拳，带动右臂竖立于胸前，双眸之中光芒吐露，低吼一声，一层强烈的金光骤然从右臂中释放出来，正是小武魂骨附带的技能无敌金身。这一次唐三释放的无敌金身并非是包裹住自己全部身体，在他精神力的强行介入之下，硬生生地将无敌金身效果从体内逼迫而出，形成了一面直径两米的灿金色光盾。仅仅是这看似简单的变化，就令唐三眼中神光骤然暗淡下来，精神力大幅度下降，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身后的伙伴们完全护住。宛如雨打芭蕉般的声音从身前传来，无敌金身的绝对防御硬生生地挡住了那片蓝色的光雨，但那强横的冲击力也推动着唐三八人高飞而起。光雨被挡住后的下一刻，尚未到三秒，唐三右臂上释放出的金光就已经化为点点星光破碎飞散。这盾牌防御毕竟不是本身的无敌金身，唐三也根本无法控制，但不论如何也终究抵挡住了那致命的一击。就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奥斯卡已经飞快地完成了数根飞行蘑菇肠的制作，给不能飞行的众人每人一根。深海魔晶似乎被激怒了，一团直径超过五米的巨大蓝光在他那山岳般的背部前端凝聚，无比恐怖的蓝色光芒只是凝聚了一瞬间，下一刻就已经喷射而出，直奔唐三而来。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这道蓝光就是之前从水下冲起摧毁了海魔号的攻击方式，和刚才的光雨相比，这才是深海魔晶真正的攻击手段。黑暗中的夜空突然变得奇异起来， 众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虽然身在空中，却仿佛置身大海，周围的空气都呈现出奇异的荡漾状态，无形的阻力令他们仿佛浸泡于深海之中。但这由空气组成的大海却拥有着更加无法抗衡的阻力，是领域，唯有领域的力量才能如此大面积地控制整个天空，这是属于十万年魂兽深海魔鲸的领域。哪怕史莱克七怪已经拥有了飞行的能力，但此时他们却根本没办法急速离去，没有任何闪躲或喘息的可能，那道无比庞大的蓝光已经冲天而起。正在唐三准备再次施展无敌金身来抵挡时，他身前却突然多了两道身影。 幽冥白虎， 朱竹清宛如乳燕投怀一般钻入戴沐白的怀抱之中，下一刻无比强烈的白光照亮天际，在那白光的照耀下，唐三顿觉全身一轻，来自领域的压力降低了许多。身长超过12米的巨大白虎凭空出现，背后双翼舒展开来，在他那庞大的身体即将迎上巨型蓝光前，扭头看了唐三一眼，巨大的虎眸中充满了霸气。 我们是一体的，怎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瞬间毫无保留的六道彩光注入那巨大的白虎背后，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终于释放完毕，全部六重增幅落在幽冥白虎身上的同时，其他人身上还都多了一道防御增幅。夺目的银光从幽冥白虎口中喷吐而出，这幽冥白虎魄乃是他们目前所能发动的最强攻击，其威力之大足以与全面爆发的魂斗罗相抗衡，当初赵无极的第八魂技也只不过是和他战成平手。但是大海之中，这条长达200米的十万年深海魔鲸却给史莱克七怪上了深刻的一课。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全面爆发，加上拥有六大强势增幅技能的宁荣荣全力增幅，在那瞬间爆发出的实力，幽冥白虎已经极其接近封号斗罗级别了。可深海魔鲸并不是封号斗罗，当那巨大的蓝色水柱冲上幽冥白虎身前的一瞬间，唐三脑海中突然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